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八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哪里来？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第二十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六月下旬开幕。在展映环节的向大师致敬单元中，由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五部经典作品《终结者》《异形二》《深渊》《泰坦尼克号》和《阿凡达》集中上映。其中《泰坦尼克号》提供的是由卡梅隆亲自修复的杜比世界版本，《阿凡达》以 IMAX 3D 和高亮度 3D 的两个版本重映，让观众近距离感受这些最前沿的电影视听效果。说起来，卡梅隆执导的电影《阿凡达》上映已经是九年前的事儿了，不少观众也一直都在期待着《阿凡达》续集的上映。那这九年的时间里，《阿凡达》的续集到底进展到哪一步了呢？詹姆斯·卡梅隆这位导演又在忙些什么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一起来聊聊卡梅隆导演和他的电影技术探索。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如果要问大家世界电影史上最伟大的作品是哪一部，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但如果要问你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作品是哪一部，那这个问题可就简单了，答案就是《阿凡达》。2009年由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科幻动作电影《阿凡达》全球票房累计收入超过了27亿美元，当年曾经造成过万人空巷的场景。阿凡达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部 IMAX 3D 电影，它的出现也让电影技术发生了一些革命性的改变。顺便说一句，全球票房排名第二的电影同样也是出自卡梅隆导演之手，它就是超过21亿美元收入的《泰坦尼克号》。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阿凡达的诞生。说起来，卡梅隆是受星战系列电影的影响走上导演之路的，他也一直梦想着拍摄一部属于自己的太空电影。1995年的时候，卡梅隆写了一部82页的手稿，讲的正是一个大兵在潘多拉星球上的历险故事。在特效公司的会议上，卡梅隆兴奋地陈述了关于这部电影的构想，然而他立刻就被告知，以当时的电影技术根本不可能实现他对这部电影的理想要求。这对于当时的卡梅隆来说，就像是被泼了当头一盆冷水。他只好收起手中的剧本，转身去重建一艘名叫泰坦尼克号的沉船，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室内泳池。1997年泰坦尼克号一经上映就大获成功，而在泰坦尼克号到阿凡达之间的11年里，卡梅隆却在电影大银幕上消失了。他导了一部科幻题材的电视剧《末世黑天使》，还有其他三部纪录片，却一直没有尝试继续电影拍摄。2002年彼得·杰克逊的《魔戒2》让世界看到了电脑技术在电影制作中的惊人应用，卡梅隆也受到了鼓舞和影响，是时候出手了。他要打造一部拥有最尖端科技的电影《阿凡达》。当时的卡梅隆先是花了5个星期的时间做了一段30秒长度的画面拿给电影公司去看，这段画面让福斯公司觉得很有赚头， 于是通过了第一批2亿美元的电影预算。卡梅隆一开始就把电影里的纳威人的皮肤设定成了蓝色，这是印度传说中神的颜色，也是卡梅隆所钟爱的大海的颜色。然后他请来了加州大学植物学系的系主任，为他创造的外星植物提供科学依据，补充细节。他还聘请了一位天体物理学家、一位音乐教授和一名考古学家来设计潘多拉星球的大气密度和异族音乐。这些研究成果最后编纂成了一本厚达350页的《潘多拉星百科全书》，详细记载了一套完整的生态和文化。卡梅隆还聘请了南加州大学的语言学家，为纳威人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语言系统。光是创造这种语言和语法就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在挑选演员的时候，卡梅隆曾经考虑过马特·达蒙和杰克·吉伦哈尔，但他最终决定还是用一个不太出名的演员，所以选择了当时还是新人的萨姆·沃辛顿。巧合的是，纳威人的语言比较靠近澳大利亚口音，而萨姆·沃辛顿正好是澳大利亚人，也就更容易地学会了这门没啥人用的原创语言。为了帮助演员熟悉角色，卡梅隆和演员以及工作人员们一起前往夏威夷，在森林里的原始部落生活了一段时间，来熟悉类似潘多拉星球的生活环境。这一切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更为复杂的前期拍摄和后期特效制作才刚刚开始。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好莱坞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他出生于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父亲是一名电气工程师，母亲是一位艺术家。也许是两种不同的遗传基因，让少年时代的卡梅隆同时拥有了非凡的艺术想象力和工程组织能力。他跟母亲学习多年的绘画，还曾在自己的家乡举办过画展。12岁的时候，他带领着小伙伴们造了一个足以在地面上留下弹坑的抛石机，还用一个自制的潜水艇把一只老鼠送到了尼亚加拉河底。14岁的时候，卡梅隆看到了电影大师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他被惊呆了，在电影院里持续看了10遍之多，从此萌发了制作电影的愿望，开始用父亲的8毫米摄影机拍摄一些简陋的影片。卡梅隆后来从加拿大搬到了美国，1971年他进入加州州立大学读物理系，但他很快就对大学的课程感到失望，辍学跑出校园，开始闯荡社会。他干过机械修理工，还给别人开过大卡车。1977年乔治·卢卡斯的经典科幻片《星球大战》上映，让卡梅隆意识到这就是他想创造的东西。他从没接受过电影的专业训练，于是从熟悉镜头到摄影机的导轨，再到各种电影制作器材，卡梅隆开始寻找一切进入电影行业的机会。1980年，卡梅隆得到了第一份电影方面的工作，为影片《世纪争霸战》制作特效模型。詹姆斯·卡梅隆是少有的以特技设计出身的导演之一，在以后的电影创作中，他也一向把特效制作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可以说，他不但是个优秀的特效工程人员，更具有一般的工程人员不具备的想象力。1981年，詹姆斯·卡梅隆的第一部导演作品问世，这部电影就是《食人鱼2》。影片全程在意大利拍摄，但卡梅隆和一口意大利语的工作人员相处的并不愉快。拍摄完毕之后，制片方出于对这个年轻导演的轻视，居然不让他参与影片的最终剪辑。 25岁的卡梅隆一气之下用一张信用卡撬开了工作室的门，自己想方设法的学会了使用意大利的剪辑机，用几个星期的时间自己剪完了整部片子。那之后他也下定决心不再为任何人卖命，要制作属于自己的电影。在意大利期间，詹姆斯卡梅隆备受疾病和贫困的折磨。有一天他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噩梦，被一个来自未来的机器杀手追杀。根据这个噩梦，卡梅隆写出了一个充满才华的剧本，这个剧本就是《终结者》。他把这个剧本以1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位制片人吉尔赫德，条件只有一个，让他以自己的方式来导演这部影片。制作人答应了。1984年这部由卡梅隆自编自导的影片《终结者》上映，影片的拍摄只花了650万美元，却赚到了3600万美元的票房，并且赢得了影迷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而用1美元买到《终结者》剧本的这位制片人，后来也成为了卡梅隆的第二任妻子。终结者的成功让詹姆斯·卡梅隆获得了电影界的关注，此后他相继执导了《异形2》《深渊》《终结者2》《真实的谎言》等多部成功作品。直到1997年，完美主义者的詹姆斯·卡梅隆在一部影片中将完美精神发挥到了极致，电影《泰坦尼克号》诞生了。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好莱坞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在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集中放映卡梅隆导演的5部作品，其中一部就是由导演亲自修复的杜比世界版《泰坦尼克号》。说到《泰坦尼克号》这部21年前的电影，不少朋友可能都听过一个著名的吐槽，那就是为什么杰克最后非得死呢？那块漂浮在海上的门板看上去完全可以让露丝和杰克一起上去待着。就在去年，卡梅隆导演终于解答了这个全球影迷的疑问，答案是编剧让杰克死，他不得不死。卡梅隆说回答很简单，因为剧本的第147页写着杰克死了，如果他活着，那电影的结局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这部电影的主题就是关于死亡和分离的，他必须死。看来这完全是一个艺术创作的选择。不过关于这处海上漂浮的情节的准确性，卡梅隆也表示自己进行了精细调整，保证场景看起来是真实准确的。他说，我跟那块载人的木板在水里待了2天，确保它的浮力能在完整干弦的高度下支撑起一个人，露丝就能在不被冰水淹到的情况下待3个小时，直到救援船的出现。但杰克不知道他在1小时后会被船救起，他反正是死了，而我们非常非常精妙地调整了这一幕。好吧，之所以过了20多年观众还在纠结杰克为什么会死，只能说明这个角色实在太深入人心了，受人喜爱。那这个时段我们也来分享一些《泰坦尼克号》的拍摄故事。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泰坦尼克号》缔造影史神话的背后，同样凝聚着制作团队呕心沥血的辛苦付出。1991年，詹姆斯·卡梅隆结束了《终结者2》的拍摄，休假的时候偶然看到了1958年的黑白老电影《滨海沉船》，卡梅隆有了一个灵感，自己可以重新讲述一遍这个故事。他说服了电影公司，给了他50万美元的预算，去泰坦尼克号遇难的地点考察拍摄，然后从自己曾经合作过的团队中挑选了得力干将，组建了一个制作团队。这个时候最大的问题来了，这部电影或者说这艘船应该在哪儿拍，怎么拍呢？经过了无数的讨论，最后决定在陆地或者大湖上拍摄，然后用电脑特效来制作水。于是团队开始从零搭建一个巨大的摄影基地，地点在墨西哥。 剧组在地上炸出了一个人工湖，泰坦尼克号的巨大船体模型也在同时建造中。100天之后，剧组正式开始拍摄。这个过程中难题就更多了，比如拍摄房间入水的镜头，一开始打算在户外的人工湖拍摄，但因为反光太厉害而作罢。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在注水的室内拍，背后搭上绿幕，再用数字特效来制作背景画面。再比如那场船体垂直乘客跌落的戏，现场是启用了150名特技演员，穿着安全装置，外面套着乘客的服装，以每次10个的频率从栏杆上掉下去。影片中最著名的那个沉船镜头也是最大的难题所在，整个液压泵的承重是100万磅，可是光是船头的重量就有140万磅，翘不起来。最终的解决方法是拆掉了船内所有的设施和支架，换成铁架子，又在水下的部分装上大量放着泡沫的笼子来减轻重量。在这场船头下沉的戏中，整个船头几乎在一瞬间就下沉了40英尺，上面还有200多个特技演员和专业救生员，这场戏非常危险，如果有人位置没站对，他很有可能会被卷入一个门中，随着整个场景而下沉。万幸的是这场戏顺利拍完，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生。当年凯特·温斯莱特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向卡梅隆寄上了自荐书，信中还加有玫瑰花，附上我就是你要找的 Rose 这样的话，最终获得了露丝这个角色。而当时制片方想让马修·麦康纳来演男主角杰克，但是卡梅隆坚持启用了年轻的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影片中那段著名的杰克为露丝画像的桥段，那幅画其实是卡梅隆导演亲自画的，只不过导演是左撇子，拍摄的时候特意反转了镜头，让他看起来是杰克用右手画的。总而言之，一个庞大的团队在导演的带领下，每个人每个环节都尽力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并且做到了最好，才成就了这样一部影史留名的红片巨著。 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卡梅隆导演和他的电影作品。节目一开始我就替很多影迷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阿凡达的续集到底还拍不拍啊？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其实最近几年卡梅隆导演一直在忙着一件事，就是水下探索。2012年的3月26号詹姆斯卡梅隆乘坐深海挑战者号潜艇下潜到了10000多米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创下了载人深海探测的新纪录，孤身到达了我们这个星球最深的地方。马里亚纳海沟位于西太平洋的美国属地关岛附近，是世界上海洋的最深处和地表最深的地方，其中被称为挑战者深渊的最深位置大约为10898米，比珠穆朗玛峰还要深上2000米，而这个深度的压力也是海平面压力的1100倍。目前包括载人和不载人的全世界一共只有4台潜水器对这个神秘的海沟进行过考察。第一次是早在1960年，瑞士探险家雅克皮卡和美国海军中尉唐纳德沃尔什驾驶一艘深海潜艇下潜到了挑战者深渊，并且停留了20分钟，这也是人类第一次探秘万米深海取得成功。 第二次和第三次下潜的都是无人探测器，而第四次就是卡梅隆导演和他乘坐的深海挑战者号。卡梅隆说，通过对深渊的探索，我们也许可以找到生命起源之谜的答案。当他下潜到海沟底部的时候，他有一种感觉，仿佛自己正在见证生命的起源。这次的挑战也被卡梅隆拍成了一部 3D 纪录片，叫做《深海挑战》，2015年曾经在国内上映过。咱们再回到《阿凡达》续集的拍摄，据说从2009年一直到去年的9月，《阿凡达》的续集才正式开拍。那为什么等了这么久呢？就是因为《阿凡达》的续集也会有很多的水中戏份，而要在水下拍大量的动作捕捉戏，这可是电影史上的头一回。攻克技术难题就花了剧组一年半的时间。我们说的动作捕捉系统是建立在光学基础之上的，就是在动作演员身上做出标记点，再用几百个照相机照出来。而在水下拍摄动作捕捉的部分，难处在于水和空气的交界处，那里就好像是一面流动的镜子，会反射出所有的标记点，等于是创造了一堆假的标记。卡梅隆说，只要把水这个元素加到任何问题里，一个问题就会变得困难十倍。好在他们现在已经攻克了这个难关。卡梅隆也透露了《阿凡达》四部续集的拍摄进程，二和三是一起拍的，拍完后去做后期制作，接着在一起拍四五部。这几部续集目前的档期预计，《阿凡达2》将在2020年，也就是后年的年底在北美上映，《阿凡达3》是2021年底，4和5是2024年和2025年底。当然了，大家也就听个热闹，别太当真，这些档期呢随时都会发生变化，但无论什么时候上映，应该都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今天关于卡梅隆导演和他的电影拍摄故事，我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来重温一下电影《阿凡达》的主题曲《I See You》。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I see you, my light in darkness, breathing hope of new life. Now I live through you and you through me, enchanting. I pray in my heart that this dream never ends.